今天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我们去到呢、第三个部分了，就是呢群体的建立，神的家，神的国，这个天下呢都是神的。我讲的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整个我们这班寄居的人呢的发展。由第一部分，我们前几个月讲的我们内在的信仰，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有没有爱主呢？我们有没有这样去渴慕祂呢？当我们能够有这个坚定的信仰，我们就要活出来了。上次我们讲了我们要圣洁，但是不单单要活出来，我们呢、即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自己好就可以了，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建立一个圣洁的群体去见证神。所以我们今天就会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二十二至到二章十节。你看到墙壁里面呢有一个、你们可能已经画了，那个呢就是旧的版本，应该会再解释。那有一个新的版本是另外一张独立出来的，那经文呢我 就印在那里了。那我这样画法呢是希望帮助我们去看到、好像很复杂的圣经，其实呢分摊开呢拆开之后呢都不是很难理解的。你就会看到呢，如果你看这张纸的时候，你就看到好像有四棵树那样、第二十二节最左边那里就是说你们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跟着下面呢这个是一章二十二节的，跟着下面第二节二章二节呢就是你们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这两个部分呢就是我前面要讲的建立群体的基础、前面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爱神的人，后面呢我们要爱慕神的话。跟着你再看第三呢，即是第五节那里呢，他说你们也像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或者灵家。跟着最后第九节呢，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两个呢也都是讲到我们要建立神的家，我们都要扩展神的家、我们呢一个一个来慢慢看看。第二十二节至到二十五节呢，它都是一个部分来的，都是讲我们要爱神的人。跟着第二章的一至到四节呢，那一大堆呢又讲第二个部分我们要爱神的话。但你如果看到这两个刚才读出来的主要那两句的上面呢，他们的意思都很类似的、一章二二节，即是最顶的行呢，他说既在顺从中，既在顺从真理中，已经洁净了自己的灵魂，以致真诚的爱弟兄。他说我们已经洁净了我们的灵魂，我们怎样去洁净呢？是因为我们顺从神的真理。跟着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呢，即用爱慕那灵奶的上面呢，他又说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些呢都是很多我们不好的东西呢，你既然已经除去了，你发觉呢两个的命令前面呢都是两个相同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好的呢已经没有了，我们已经洁净了。这个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记得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呢，上一次我们就是讲到呢我们要圣洁嘛，这个呢就是圣洁之后呢原来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情了。圣洁如果我们记得上次讲呢，有四个原因我们要圣洁的，我们要常常记得以再能够这样走出来。我们呢要学校圣洁的主，因为耶稣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我们呢都要敬畏审判的主，因为呢神是会审判的。我们要回报呢或者报答呢救赎的主，因为他曾经为我们所做的事。最后呢我们要信靠主，因为呢他能够做的。这不同的方面都叫我们不再呢活在这个世上，不再呢按我们自己的想法、情欲这样去生活，而是呢我们按住神的意思去活着。所以圣洁这个圣洁之后呢，我们除去晒那些不好的事，我们的灵魂得到洁净之后呢，要做的两件事就是要去爱神的人和爱神的话了。这个我相信呢亦都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群体，即是我们说我们一班人属神的人，我们一个教会，我们跟其他的组织、有什么不同呢？我相信这两个的不同呢是即使我们跟其他不同的，就是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追求成圣、第一部分我们说我们要爱神的人，我们要爱神的话。你想象呢，我们彼此，我们成为一个圣洁，我们要学习、怎样做一个好人的时候呢，不是呢一种很 很冷清的。我們記得之前如果我們講儒家的教導，我們怎樣做一個他們理想中的道德的好人呢，是很多是規矩，你常常記住你不要偏袒，不要自私，你要對個個人都一樣等等，全部都是一些很多的規規矩矩這樣的，跟我們說我們要愛每一個人是很不同的。而所以我們當我們說我們要沒有這些裡面的不好的時候，我們就要去學習愛其他人了。而第二個特點呢，追求成聖，因為他說我們要愛慕純正的靈奶。因為跟著呢第二節的下半節呢，你找到呢他就說了，下面那裡叫你們在此漸長以致得救。他說原來我們已經除去曬那些不好的東西呢都未夠的，我們還要呢繼續去愛慕神的話，愛慕到我們愛慕的目的，我們要成的話目的呢就是我們繼續的去成長。我們不單止不做一些不好的事，我們都學習去做一些好的事。所以這兩個的夾埋之後呢，就成為我們的一個基督徒獨特的特徵了。他這裡講的愛慕靈奶呢，就好像財生的嬰孩一樣，所以這個例子呢，我們如果有湊過 BB 或者看過 BB 呢，我們都能夠很理解的了。我們怎樣去怎樣去愛慕神的話法呢，就好像 BB 要吃奶一樣。BB 呢肚餓的時候我們會怎樣反應的呢，他不會在慢慢等你給他吃的，是不是？不會說你給我就吃了，你不給我就不要緊，我玩我現在都玩都可以了，或者我睡下覺我都很開心了，不會的嘛。他肚餓呢他就自然就會不斷叫的了，會叫的了。 越初生的呢就越叫得密添的，可能我胃不夠大了。我們基督徒呢都是這樣的，應該呢即是你特別越初信呢越應該愛慕神的話，很想知道究竟神是怎樣的呢，更加想認識神。當我們慢慢信主耐，我們就沒有以前那麼渴慕了可能，但我們至少都要繼續一日吃三餐的嘛，大人有些人喜歡吃午餐的，很多的點心啊等等。我們呢對神的話是不是都是這樣愛慕法呢，不是一日吃三餐，而是甚至好像初信的嬰孩成日都很想更加知多一些，學習多一些。而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我們漸長以致得救。這個得救呢，我想不是這個得救的意思呢，不是我們要很努力做到一個好人了我們才可以上到天堂，我們才可以成為神的兒女。這個得救的意思呢是指我們要不斷的去成長，以致呢我們能夠將神豐富的救恩呢去展現出來，以致得救，以致神完全去救贖我們了。神正不是救我們上天堂，救贖我們這個人脫離罪惡，脫離罪的捆綁，脫離呢這個很多世俗的影響等等。所以我們 要去一個群體的時候，我們要有彼此相愛和追求聖潔的兩個特徵。而在這兩段裡面它就有其他原因的，我們要愛神的人呢，其另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因為被神的話重生了。如果你記得我們之前說過，我們一信耶穌就已經重生了。重生一個很特別的意義在這裡呢，就是我們不單止說我們舊的生命死了，我們現在有個新的生命了。我想更加重要的意思呢，我們已經重生了入去神的家庭裡面了。我們成為神家的人呢，我們就自然就看到其他都重生的人呢都是神家裡面的人了。我們一家人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我們都覺得這個理想的家庭呢應該是彼此相愛的嘛，兄弟姊妹和睦父母呢又父母仔女呢又相處得很好和順等等，那些彼此爭鬥的我們覺得是不好的，不應該有些家庭是這樣。所以當我們被神的話重生呢，意思就是我們因為神的話我們以致我們進入了神的家裡面。很多有次有個弟兄問我，他說其實耶穌的爸是誰呢，哇我都差點被問考起了，我們可能會說約瑟，跟住他說約瑟沒有關係的噃，其實跟瑪利亞他媽媽瑪利亞是同精女生的嘛，跟他爸沒有 DNA 的，即是他沒有他爸的 DNA 的，但是為什麼又叫約瑟是他爸呢，這樣我想因為他始終都是在一個地上的家庭出生的，所以雖然他沒有約瑟的 DNA， 不過他都是屬於約瑟的家庭裡面一份子。同樣我們都是了，我們想耶穌之後我們覺得以前都跟神沒什麼關係這樣的，但是這個重生呢就令我們進入了神的家了， 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那其他的神的儿女又成为弟兄姊妹了，我们就自然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基础了。我们见到弟兄姊妹，见到其他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有一种亲切感了，很想觉得啊，也想认识一下你等等。以前在宣教的时候，因为广大的识的人都没什么基督徒的，所以偶然遇到一个就突然觉得哇好难得啦，好开心啦，好似他乡遇故知咁样啦。当然我哋呢度咧，成日见到咧，就可能唔觉得咁珍惜噶吓。但其实我哋应该好珍贵嘅，系咪？能够咁多弟兄姊妹一齐去侍奉啊，一齐去敬拜神啊，一齐彼此关心啊，等等。呢、这个咧系我哋彼此相爱嘅一个基础。而佢后边咧，佢继续讲，佢话咧呢、这个神嘅话咧系活泼常存嘅道，系咧。他之前引用的，他后面引用的圣经呢，就是凡有血气的都好像草那样，好像草他的尾荣呢，好像草上的花，花会枯干，草会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以他想比较紧呢，其实唯有神的道是长存的，很多东西呢是短暂的。我们很多时候去想呢，做人最紧是什么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读书，读到上去，读到大学呢就知书识礼了，咁咧又可以有好嘅前途啦。但系咧，佢都想讲咧，系其实好多呢啲嘢咧，都系有限嘅个时间。喺我哋有生之年可能用得着，但系能够有啲咩系我哋永远都用得着嘅咧？即系永恒都用得着嘅咧？唯有神嘅话。所以神嘅话咧，比其他嘅嘢咧更加长远。而跟住最后讲咧，佢又所传给你们嘅福音就系呢个道啦。所以我哋点解俾神嘅话重生咧？就系其实我哋因为相信咗神嘅福音。我们重生进入了神的家庭，我们就在神的家里面去彼此相爱了。而第二个方面呢，我们都爱神的话呢，刚才讲了，我们因为这样呢，我们就会以致得救，就会能够将神救赎我们的完全全部经验到了，不是只是好像很遥远这样，将来有永生这样，而我们现在就可以体验到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神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整个呢，或者 我对人的看法又不同了，觉得我人生很有意义了，觉得我人生可以不用经常被罪捆绑住了，以前很喜欢不好的东西呢，现在可以胜过了等等。而他跟着说第二个原因呢，为什么我们要爱慕神的话呢？第三节那里说了，就是如果你们尝过主是恩慈的，如果你们尝过主是好的，我们说本来说了尝过主恩的滋味，但是呢，其实他这个意思呢，是你尝过主 是好的，这个意思即不是尝过主的恩。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说呢，我们很喜欢神的恩，因为神对我好，神赐福给我，神给我健康身体，神给我工作顺利，我祈祷神听我，所以我喜欢这个神。但是他说呢，这里其实是说呢，我们不只是经历神给我们的好处，我们是经历神本身，这个很大不同，是不是？我们要主的恩赐，还是我们要赐恩的主呢？你猜你怎样读呢？主的恩赐和赐恩的主，我们要哪一样呢？他又说，如果我们真的经历过这个神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渴慕祂，我们都很愿意去爱慕神的话，去读祂，以至我们能够更加赐祂了，渐渐得救。跟着他有一个后续的说明，他说主是被拣选宝贵的活石。你发觉这两章的不同，其实就是第四节究竟摆在哪里了。不过我觉得应该摆在上面这里，因为呢，你发觉这几段呢，它都很特别的，这 四段，即是前面的三段呢，它都会讲一些东西，而讲一些东西就是它下一段跟着要讲的东西。所以譬如第一段讲我们要爱神，因为呢我们已经重生了，因为我们已经信了这个福音了，这个福音呢就是神的话。跟着呢第二点就讲我们要爱神的话了，我们爱神的话，因为我们经历过主的是几咁好。跟住又解释呢个主系几咁好嘅咧，佢就系神所拣选、所宝贵嘅活石。嗱，跟住我哋再睇第三部分咧，佢就讲到主系活石，同我哋咩关系？所以呢两个嘅特征就系去提醒我哋，我哋都可以作为我哋一个评估嘅。无论我哋喺教会入边，整体我哋一评估，俾我哋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嘅情况系点样咧？或者你放喺你嘅小组入边去评估亦都得，俾我哋小组入边嘅人。是不是这样彼此相爱，又一起去追求成圣呢？这些都是一些看法。如果我们发现教会或者一个小组不是在这两方面进步的话，或者没有缺乏这两个方面，那 咁我哋发觉我哋有不足嘅地方啦，我哋咧需要去进步。而建立咧呢个只系一个基础嚟嘅啫。而最重要咧系下一个部分，系最重要，即系跟住嘅下一部分咧，就系建立，就系要建立。究竟我哋要建立啲咩嘢出嚟咧？第五节开始佢话咧，嗱，主耶稣系活石，佢咧系人哋所唔要嘅，但系咧系神所宝贵嘅。呢个咧一个好大嘅对比嚟嘅。好多時咧，我哋都話咧，世人咧，你即係同其他唔信耶穌嘅人咧講耶穌咧，佢哋可能會覺得啊冇乜興趣啊，或者佢普通人嚟嘅啫，你使唔使抬得佢咁高啊？話係神啊，啊或者以前咧，甚至有啲人會話有冇耶穌呢個人添㗎。咁但係咧，我諗而家好少人會懷疑有冇耶穌㗎啦。咁但係咧，佢呢度講我哋都好似耶穌咁樣，耶穌寶貴嘅，主係活石，而我哋咧原來都係活石喎。跟耶稣一样，活的石头。而为什么要说耶稣是石头呢？又说我们是石头呢？因为第五节呢他说了，我们一班人彼此相爱，追求圣洁，我们就是呢要好像活石那样，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宫。这个宫呢，其实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家这样，我们要建造呢成为一个属灵的家。所以教会呢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家来的。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我们来到就只是敬拜神，敬拜神之后就走人。如果我们一家人个个礼拜都聚在一起吃饭的，不过吃饭不讲话，你吃完饭跟着走了，你会觉得哇，这个是不是家来的呢？那我跟他餐馆酒楼有什么不同呢？吃完饭走人。但是我神的家的时候，我们进到这里不是敬拜神之后就走人了，我们还会问他最近你怎样啊，关心一下你有什么需要，我们有什么可以互相帮忙啊，代祷啊等等。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来的。而这个属灵的家呢，他说你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家。这个被建造呢就很明显讲的呢，不是我们去建造这个家了。原来讲的是神呢，即是我一般人都会这样理解，那个主语究竟谁是建造的呢？应该就是神来的了。因为如果耶稣都是石头，哪个敢动他呢？哪个敢将耶稣的摆在哪里呢？我想只有神呢才是那个建造的者。即是说这个对我们来讲一个很大不同。有时候我们会想、教会最重要是什么呢？有一班与心侍奉的人、如果呢执事啊、长老啊、牧者啊大家同心呢，教会就很好的了，很兴旺。变成我们有时候呢就是依赖了一些人那里了、或者是希望呢有个好的牧师，我们教会就可以发展了。但这个是提醒我们呢，我们被建造，而那个建造那个是神来的，不是人、而当神要这样去建造的时候呢，也不是只靠一两个人、几个人、小部分愿意热心侍奉的人。其实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里面的，每一个人呢都被神动、要摆在哪里摆在哪里。耶稣是房角石，他就是摆在开始那里作为一个的标准，之后的所有起的墙都用它来做参考了。而跟着起的就是我们了，神就要将你摆在一道，将它摆在第二道，但是全部摆在一起才能整一个很漂亮的屋企出来。屋企指住的地方，也是指我们这班人，我们全部这样砌在一起才好像有一个屋企一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叫围屋啊？没见过。我哋好少客家人系咪？芝加哥好似啊，台山人好多，冇乜客家人。呢个咧，客家人嘅特色，佢哋叫围屋，就系咧，佢哋好大嘅家族啊，好多人啊，就咁样咧一齐咁样起到呢一大间屋咧，好大嘅，真系你见到啲嗰啲窗咧啊，同埋嗰个门口啦，同埋入边咧见到有几层啊，咁你至少有三层嘅呢一个。而跟住每一家人咧，就可能住其中一格啦，有一个窗啊。咁當然佢哋最初咧係為咗唔好俾啲外族人啦去侵略佢哋啦，唔好俾敵人咧搞佢哋啦，所以咧就要好保護自己嘅。但你見到咧，雖然外邊咧好似好密咁樣，我得幾個窗即係個窿咧做窗啊，但如果你睇到入邊咧，其實係好似我哋啲我唔知叫咩啊，即係中間空天井啊，好似有天井咁樣啦。所以他们的人走出来门口呢，就是那些走廊栏杆，跟着就可以望晒全部人的、这三层楼都可以望到晒。一个好大，当然我们家人呢我们不喜欢住这些屋的，我相信觉得没有 privacy， 没有私人。但在那时候呢，以前呢他们觉得我们一家人来的， 我们应该彼此守望的，我们彼此帮助的，所以哪一个有什么头晕身庆呢，我们就可以麻烦，我们就马上去帮他了，我有什么需要呢，我也可以相信有人会来帮我的，是一种很互相守望彼此相爱，而呢亦都通过这个这样的围屋呢，亦都抵挡住呢啲敌人呢来到侵略我哋嘅，变咗呢这个呢是一个家，我哋嘅家嘅观念呢，可能特别喺美国内咗呢，可能就係一个好小嘅地方啦，几个人喺度住啦，所以当我哋讲教会一个属灵嘅家嘅时候呢，我哋如果用返我哋平常生活嘅諗法呢，就係、是、我得几个人嘅啫，好小嘅地方咁样，我哋好难想象呢，好似呢一度，如果你生活喺呢一度嘅时候呢，你就会明白原来属灵嘅家呢係其实係好多家人一齊好紧密嘅彼此相爱，一齊嘅生活互相了解，以致呢我哋能够好有照应嘅。而我觉得呢一个嘅围墙呢，亦都去提醒我哋，其实教会呢亦都有一个嘅界线嘅，我哋要防止呢世俗化，我哋防止呢好多世俗嘅思想啊，或者啲异端啊，唔好嘅人呢走入嚟呢度影响我哋嘅家。我哋虽然话教会呢尽量打开个门啦，欢迎啲未信嘅人嚟，但其实呢我哋係有个底线嘅，就是呢我们的信仰呢是要根据圣经的，我们不会被呢这个外世俗的不合乎圣经的想法呢价值观影响我们，另外呢也不会呢被一些来即是对我们不好的人呢入到来我们当中呢去影响我们，所以这个呢才像一个属灵的家，我们一起这样去生活，一起的彼此相爱，虽然呢美国的文化呢有时候令到或者城市人的文化呢会令到我们觉得我们很想即自己顾自己啦，我记得一次呢去一个地方，咁落完雪之后呢成条路呢都冇晒雪㗎啦，零零舍舍有一家人前面嗰度係佢家屋咁阔嘅，有一堆雪喺度，咁我就觉得好特别啦，每一家人都清理咗自己嘅雪，就係佢自己康复呢佢自己唔会清㗎，咁呢就中文讲嘅国家自扫门前雪啦，咁我就终于见到啦，原来呢你唔扫就冇人会帮你扫嘅，我知道美國是有責任的嘛，但是呢這裡說，但是我們一家人不是這樣的，只是我們自己顧自己的，原來我們一家人應該好像一個圍屋這樣呢，是互相守望，彼此關心，彼此相愛，我們這樣來到建立這個家，而你見我相信他們建立這個家的時候呢，你都花很多心思，要一塊磚一塊磚這樣擺上去，砌好它，然後安排哪一個住哪間房，我們呢生活作息啊，大家就好多互相迁就啦，因为一齐生活咧，我哋都知咧系好唔容易嘅，好多嘢唔可以太大声讲嘢啊，你起身早你又唔可以嘈住其他人啊，你迟瞓又唔好撑住其他人啊，等等啊，我哋学习好多呢啲点样去一齐生活与相爱，教会咧亦都系咁样去学习，而我哋所谓要成圣咧，话要敬畏主啊，我哋要点样做得好啊？我哋冇咗呢啲咁嘅群體去磨練咧，我哋就好難去即係愛其他人嘅。好似我咧，我細個嗰陣時候一家人一家八口住喺兩百尺嘅地方，話好細啦嚇，幾乎。所以咧，我哋屋企嘅即係你早起身又唔可以嘈到其他人啦。我嗰陣時咧，我由住觀塘去沙田翻學，話聲一早即係我最早個起身噶啦。咁啊變咗咧又要唔好開燈。唔好吵聲，咁樣去搞掂曬所有嘢，出門都唔好俾人知嘅。呢啲嘢嘅鍛鍊咧，就發覺啊，原來點樣去 considerate， 點樣去考慮到其他人嘅需要啦，每樣嘅啦。咁我發覺有陣時候我啲仔咧，即係得兩個咧，冇所謂嘅，睇起身大聲叫咁樣，驚死，即係驚啲人唔知咩。跟住就發覺，哇！如果你喺我屋企，或者我以前細個屋企，肯定啲阿哥家姐咧即刻跑落嚟咧，唔係跑過嚟，跑落嚟噶，樓上樓下，即係碌架床咁樣，即刻跳落嚟喺度叫你唔出嘈咁樣。但係咧，我哋啲細咧，即係兄弟姊妹少咧，就冇呢啲咁嘅鍛鍊啦。我哋神嘅家入邊人多咧，我哋就好多啲操練嘅機會啦。點樣去彼此相愛？點樣咧？即係叫一家人啊？點樣咧去追求成聖？唔係就係諗自己，而咧更加去聽阿爸話。所以呢跟住佢就继续讲呢耶稣呢是教会的根基，即是防角石啦，刚才讲了。因为第七节呢第六节呢他说因为经常说 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石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呢好重要嘅，神话咧，佢要将耶稣基督啊放喺一个最重要嘅地方，以致信靠佢嘅人咧唔会羞愧。后边就解释啦，嗱，耶稣对嗰啲信嘅人嚟讲好宝贵嘅，啊，我哋每个信耶稣嘅人咧都觉得耶稣好宝贵，我哋甚至咧要圣餐咧嚟到纪念耶稣啊为我哋死。但系对其他唔信嘅人咧，佢后边讲。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即是说对他们来讲，我们建神的家，他们都会建他们的家的。所以当他们要起他们的屋，当他们要建立他们的事业啊、社会啊等等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耶稣这个不是很适合他们。他们觉得，我喜欢其他那些，我喜欢的享乐主义，我喜欢那些譬如成功神学这样说呢，你要怎样，或者我们迷信那些， 你拜什么神呢，你就可以连生贵子啊，特别是中国的福禄寿啊，哇，这些才是好的嘛，耶稣有什么好啫，啊，要我听话，啊，要我不要做我不喜欢，要我不要做我想做的事，啊，等等。所以呢，他们觉得耶稣这个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想要其他的事，耶稣是他们所不要的。但是呢，他继续在解释，这个石头呢，他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但同时呢也都做了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所以耶稣对我们来说是房角石，是我们这一家人的基础或者一个开始。但是对他们来说呢，这个就是他们所不要的，不要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掉在地上，跟着呢他继续走他的路的时候呢就击亲了。剔親意思即係咧，因為佢唔要順從神咧，唔聽耶穌嘅話咧，以致佢哋行嘅路咧都唔係好順利啦。佢哋既不順從咧，繼續喺第八至廿本節咧，他們既不順從，就在道理上叛跌，如所命定的。所以呢啲人咧唔會有好嘅結果嘅。正如佢哋嘅命定，佢哋因為唔信神，佢哋嘅結局其實神一早已經定咗噶啦。佢哋只係繼續咧向緊嗰個方向去嘅啫。佢哋唔要神嘅話，所以變咗咧第七、第八節話俾我哋聽。耶稣基督就成为信和不信的分野了，即是我们和其他人的分别最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相信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甚至去宝贵耶稣基督。但其他人呢，他们不信，他们厌弃耶稣，他们不想要他，甚至很想反对他，这个呢就成为我们的分野了。但这个分野呢，又好像呢后续这样说，我们这样建立了神的家之后呢，他这里建立来做什么呢？第五节的下半节，即是被建造成为灵宫的下面那一行呢，他说做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悦纳的灵祭。他这里讲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要建立成为神的家，啊，起了一个譬如起了一个遗屋这样出来的时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大家住在里面很开心就满足呢？他不是，他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祭司。这个圣洁的祭司呢是一个单数，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是独立的去做祭司，我们呢是一起才可以做到这个祭司的。而我们做到这个祭司的责任，啊，职责是什么呢？就是藉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悦纳的灵祭。简单说呢，就是我们要献上灵祭，我们一起要做的事就要献灵祭了。怎样献呢？藉着耶稣基督献些什么呢？就是神喜悦的，啊，不是你求其献一些，而是呢耶稣所，啊，神所喜悦的。但我们实际怎样做呢？我们发现呢，再看下去第九节第十节呢就解释了，啊，这个圣洁的祭司是什么来的呢？我们的身份第九节他说呢，但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他讲我们这四个身份，而我们看到这四个身份全部都是单数来的，就是说呢我们一起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不是很多的族类。所以当然这个包括呢，不理我们是中国人、美国人、黑人、印第安人，就是红色、白色、黄色，不理你什么色，总之呢我们都是一个族类来的，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而第二个呢，君尊的祭司呢，这个族类呢，因为我们通常理解现在一个国家很多民族，美国就有白人、黑人、 亞洲人基本至少五分或者就拉丁美洲樣印第安人等等不同的族，他講緊第二個軍村的祭司呢，他講緊我哋不同的族，我哋是一個很特別的族，而我哋呢個特別的族在不同的族入面，同一個國家不同的族入面呢，我哋唯有我哋是屬於呢個君王的，明白我的意思嗎？我哋同其他族，即係同其他唔信耶穌的人呢，都在這個王的下面，而只有我們呢是屬於這個王的，他們呢不是君尊的，不是君尊就是普通的啦，不是王族，那就是老百姓啦，但唯有我們呢是屬於神的，是有神的，就是好像王族那樣的，而我們要做的呢就是祭司啦，是君尊的祭司。而第二樣呢，而第三個呢，他講聖潔的國度，所以聖潔的國度呢就是今次呢，我們一個民族現在呢就講緊我們一個國家了，我們一個聖潔的國家，聖潔因為知道的意思就是分別出來屬於神的，所以我們是一班呢分別出來屬於神的人，所以後面就講到屬神的子民了，這個呢跟剛才第二個那個類似了，就是神呢是普天下的獨一的神，所以在普天下呢這個地球上面呢有很多不同的國家，而我哋呢一個基督徒所成為嘅呢一個國度咧，我哋叫做聖潔嘅國度咧，喺呢咁多唔同嘅國家群體裏邊咧，係唯有我哋係屬於神嘅。其他嗰啲人咧，佢哋組織唔同嘅群體啊，嗰啲咧唔係屬於神嘅。所以你睇到呢、這個平衡嘅地方啊，第一個講我哋係一個族類，而我哋一個特別，只有我哋係屬於神嘅族類，其他嘅族類係唔屬於神嘅。第二呢，我們是一個國家，而只有我們這個國度呢是屬於神的，其他的國度呢是不屬於神的，其他的群體意思是什麼呢？我們是一個剛才說了，我們是一個家，屬靈的家，一起來建立，我們亦都是一個的族類，我們亦都是一個的國度。當然在以前呢，特別在現代的歷史裏面呢，我哋有个叫民族国家嘅概念啊，即系咧一个民族就自己成为一个国家嘅，所以好多时咧民族同国家咧有阵时系同样嘅意思，譬如我哋中国人，我哋就叫做中国啦，韩国人就自己一个韩国嘅国家咁样，所以只系一个意思，但系总嘅意思就系咧，我哋系一个家，系一个族类国度，而我哋咧系单单只有我哋属于神嘅，其他嗰啲咧系唔属于神嘅。我們這個很特別的身份，而我們這個身份呢，我們的使命是什麼呢？剛才說我們要藉耶穌獻靈祭，就是呢後面所說的，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呢，我們要宣揚主耶穌的美德，我們知道誰召我們出黑暗，誰帶我們入去奇妙光明，我們知道他是主耶穌，所以我們要成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度，跟其他是分出來不同的，個重點呢不是我們真的圍屋這樣自己躲起來很開心，而是我們要去顯出來，我們要告訴人，神是多麼好的，我們的主是多麼好的，怎樣好法呢？第一就是他照我們在黑暗裡面去照我們，就是說我們以前會在黑暗裡面，這個黑暗有很多意思，包括我們在罪的捆綁裡面，包括我們在罪的刑罰裡面，我們在等著等受罰，包括我們看不到前面的道路，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所命定，即不信耶穌的人所命定的呢，就是去地獄那條路，我們在一個很黑暗的裡面，我們覺得這個世界很無奈，我們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神就在那裡，主耶穌就在那裡叫我們出來，我們都不知道有路的原來，但是神就告訴我們，有條路的，我們才知道，原來耶穌就是那條路，我們出來之後不是去另一個更加差的地方，也都不是同樣一樣的地方，而是帶我們去一個非常好、十分好、超級好，的地方，叫做是奇妙光明的，我們不再覺得很多烏雲密布樣，心裡面都很，抑鬱的，而是我們發現哇，突然豁然開朗，原來我的人呢可以不需要再受罪的捆綁了，原來呢我可以活得很喜樂的，因為我有將來的盼望，我就可以呢 现在我就不需要那么多计较了，不需要那么多担心了，我就不需要那么多忧虑了，我就可以 去很开心，在这个光明的世界里面。而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其实结果就是带人呢回来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有人呢将全福音呢有个两个比较啦，我们一般学，我们一般听全福音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即中间那个法庭这样的，即是呢我们讲，我们会告诉人神是那个呢定立了规矩同埋呢审判了过来的，所以他是立法也是司法的，而我们呢就是神的子民，神所做的。所以呢当我们违反神定出来的律法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弊了，做错事了，而我们的结局呢就是等神罚同埋呢等死亡的。但是呢 有人呢他就觉得，其实圣经不是只得这个讲法的，因为我们如果传福音呢经常一讲就是你有罪啊，神要罚你啊，等死啦。但很多人呢都觉得很抗拒啊，我记得我跟我婆婆传福音的时候呢，她那时候都成好年纪很大的了，我一跟她说是神很爱你，不过你有罪，不是我说神很爱你，她都很开心啦，听到她说不过我们有罪，哇即刻面色都变了跟住后面都很难兜回了。但是呢她原来有另一种讲法的，她说呢神呢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呢是神失散了的儿女，走失了的，我们得罪神呢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冒犯了他，我们反叛神，以致呢我们应该为到呢我们没有光宗耀祖，没有将我们的父母，没有将我们的屋企呢去荣耀出来呢感到羞耻，所以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就跟神呢慢慢去疏远了，因为我都是跟神疏远了呢，我们就面对各样的祸患。如果我们前面那种的法庭那种的想法呢，那我们就会想了，我们就会跟人讲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代你罚，代你你怎样的罪可以得到解决呢？就是找人代你受罚咯，而耶稣就是那个替代的了。所以当耶稣替代完之后呢，我们得救就是我们称为义了，好像呢法庭判我们没有罪这样，神判我们没有罪，那我们就可以没事咯，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救赎了。但是呢另外一种讲法的时候呢，就说不是了，就是我们因为这样背叛了神，我们跟神这样疏远了，所以我们传福音呢，或者我们的罪怎样可以得到的赦免呢，就是怎样可以解决我们跟神之间的问题呢，就是需要呢有个人好像和事佬这样呢挽回我们，帮我们呢搞回好的关系，所以耶稣呢是那个中保，就是那个中间人，帮我们呢跟阿爸讲好话，帮我跟阿爸呢嬲我哋啲乜咧，帮我哋解决咗佢。跟住咧又同我哋讲啦，阿爸唔嬲你啦，而家阿爸我帮你解决咗啦，你翻嚟阿爸度啦，阿爸好等紧你啊，嚟啦。咁个结局咧就是和好啦，就是我哋同神嘅关系咧和好啦。啊，呢度两个咧都合乎圣经嘅，但系两个好似唔同嘅角度去讲呢件事。所以有阵时啲报道会咧，你都会听到好中意讲咧浪子回家啦，你翻屋企啦。或者因为无线的电视剧呢，有很多报道的主题都兴爱一点回家这样，爱回家这样，神爱你回家这样，这两个都对的。但是在我们想的时候呢，究竟我们觉得又或者一段圣经呢可能更加多告诉我们听，如果我们看我们一起是来建立神的家的话呢，那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要叫那些神走失了的弟兄呢儿女呢，就是我们的未来的兄弟姊妹呢，弟兄姊妹呢回来神的家里面，好像浪子回家这样。我总结呢，我讲的最近这三次呢，这个寄居者的发展层次，我们内在的信仰是要很认真去明白圣经的真理，以至我们到一个知道的地步，诚意呢就是我们要爱耶稣，如果你记得的话，就要爱耶稣，要信耶稣，要盼望他。当我们有这样的爱信和望之后呢，我们正心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去影响我们，那我们才能够行出圣洁的。而今天继续讲的呢，就是当我们能够活出圣洁的时候，我们就要建立神的家，显出神的国度，传到天下，因为每一个都是神所创造的。 而今日特别讲咧，所以希望我哋嘅教会，我哋弟兄姊妹每一个都系能够，我哋同神嘅关系好，我哋又能够活出圣洁，我哋可以彼此相爱。呢一幅图咧同头先嘅唔同咧，都系一间围屋，不过今次咧系好多人入喺个门口嗰度啦。希望我哋嘅教会咧，我哋呢个神嘅家咧都一样啦，唔系头先嗰幅图咁样啊，冇人嘅，净系见到一大家族喺度，冇人出入。而是呢，我们看到是有人呢愿意一起过去的。我记得呢，在我两个仔还是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在香港呢搭地铁，我抱住个小的，拖住个大的。那因为好 人很多呢，所以就被人逼下逼下呢，个小的，个大的呢拖拖下就拖甩了，不知道逼去哪里，样抱住个小的还在那里。那呢又不好意思大嗌啦，阿仔去了哪里，那样。唯有希望等呢落车的时候可以捉回去啦。结果落车啦，金钟哇，全部人转车，搵唔翻我个仔，咁咧好担心啦，系咪？咁我知咧，我太太 Wendy 咧更加担心噶啦，好担心，点算咧？唔见咗个仔，走出架车出边又望唔到，走翻架车入边又望唔到，咁样嘅佢嗰边咧，咁啊谂啊，希望佢冇出车啦，咁啊继续搭下一个站啦。咁咧跟住，不过好在咧搭紧即系开咗车冇几耐，跟住有个人走嚟。啊！頭先個仔係咪你㗎？咁樣可能見我喺度走出走入啦咁樣。我話係啊，我唔見咗個仔啊。咁佢話：我媽媽咧見到有個細路喺度揾緊阿爸，所以咧佢帶咗佢出車，跟帶住佢帶佢揾阿職員㗎啦。你快啲搭翻去頭先個站度揾佢啦咁樣。咁我咧跟住，當然我心裏邊好感恩啊，即係至少放心咗啲啦。有個即係睇你都唔係壞人啦。因為如果我哋係諗，係個仔真係唔見咗，我哋可以諗到好多好多後果噶嘛。雖然最好嘅後果就係有個有錢人執咗佢，或者有個好人執咗佢，哇！俾佢一個美好嘅生活，呢個最理想啦。咁但係通常唔會噶嘛，咁啊孤兒咁啊去咗保良局啊。咁啊最弊咧就係trafficking 嗰啲啊，偷運嗰啲咁樣啊，唔知拐咗去邊度啊？以前睇大陸嗰啲電影啊，或者聽咧話去咗啲唔知咩村啊咩。很落后的地方做工人啊，被人虐待啊，奴隶啊等等啊，或者做很多其他嘢，好担心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听完我咁讲之后咧，有啲放心啦。我谂啊，我有呢个好人嘅阿妈睇住我个仔，同埋咧，我相信咧，地铁啲职员咧会知道点样照顾佢嘅，等我翻去揾佢嘅咁样。咁咧一种放心。咁当然跟住转车走翻去之后咧，揾到个职员，咁啊揾翻个仔，虽然个仔真系好惊啦，唔见咗阿爸咁样。咁但系呢件事咧，令我谂翻啦，我哋嘅父神咧，会唔会都系咁嘅心情咧？见到好多啲仔仔女女走失咗，冇翻到佢个屋企嗰度，嗰种好紧张嘅心情啊！虽然有啲人啊唔信耶稣，都可以俾呢个世界嘅王咧养得佢好好咁样飞黄腾达啦咁样，但系好多人咧，更加多嘅咧系庸庸碌碌咁样就即系咁样一生啦。當然有更加多咧，就係悲悲慘慘咁樣活下去。但係咧，即係我哋會唔會好似有神咩咁嘅擔心？我哋啲即係神嘅仔女啊，喺出邊嗰啲唔認識神嘅，佢哋而家係咩光景咧？嚇，佢哋走甩咗啊！神咧幾咁嘅擔心緊張，因為希望咧揾翻佢哋翻嚟。但另一方面，我哋又願唔願意去成為嗰個好好心嘅老人家或者嗰啲職員咧？去見到呢啲走失咗嘅人，去話俾佢聽，你唔使驚，我帶你揾翻你阿爸，呢啲咧係令到至少令到我作為阿爸咧可以放心，有好人睇住佢，會帶佢翻嚟我度。我哋會唔會願意成為嗰啲好人，幫助一啲仲未認識神嘅人，唔喺神嘅家入邊嘅人，去帶翻佢哋翻嚟神嘅家裏邊咧？以至我哋嘅父神咧唔需要成日喺度好擔心啦，喺度等緊啦。哎呀，我嘅乖仔幾時翻嚟咧？我啲仔仔女女走失咗嘅嗰啲，几时翻嚟我哋嘅屋企里边咧？所以求主帮助我哋建立一个咧，系好似呢一个围屋咁样咧，系啲人愿意去睇嘅吓。我唔知佢哋去参观啦，定系虽然唔会入去住噶咯，我估。但系至少系希望我哋嘅教会系咪一个彼此相爱，人哋睇到我哋系一班咧唔系世俗邪恶嘅人，以至咧能够吸引到其他人嚟到我哋当中一齐咧去认识神，翻嚟咧呢个属灵嘅家里边。我哋成为那个咧，可以让神放心的人咧，让神咧放心，我哋会将佢啲浪子咧走甩咗嘅咧带翻翻嚟我哋中间。我哋一齐祈祷。天父，多谢你， 因为我们都曾经是走失过的人。